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12集。我有项目 ，ICNE 决赛实验室，秦冉打完最后一份数据，侧身，长睫微垂。叶师兄。叶师兄接过数据，看着秦冉，不由张嘴。 小师妹，我再重新给你找一个项目。 秦冉还未说话，一边忙着的廖院士抬眸，声音一向冷淡。 你们的项目人选定了？ 叶师兄抿唇，他点点头，刚想用他准备的说辞，进来拿实验器材的左秋荣礼貌地开口。 抱歉，我的另外两个队友不同意再报一个新人。 另外两个队友为了不让左秋荣生气挽回队友，下午还特地打电话发消息给左秋荣，好生安慰了他好几句。两人选择叶师兄跟左秋荣谁也不得罪，这么做也不是让人特别意外。叶师兄听完就没有再说话了，他转身沉默地对比着秦冉给他的数据调节磁场。 你那两个队友不同意？ 廖院士看了左秋荣一眼，然后又收回目光转向秦冉，顿了一下才开口。 既然那两个队友不愿意跟你一起组队，不用勉强。这段时间注意一下实验室跟学校发起的项目，我再问问其他教授。 廖院士虽然一直没有收徒，但受过他指点的博士生教授却是不少。至于叶师兄的队伍，廖刚昂专心研究，也做不出逼迫人的事儿。左秋荣闻言只是淡淡的一笑，没有说话，两边的手却是收紧。秦冉正把自己中午从图书馆借的书放回背包，听着廖高昂的话，他摇头道： 谢谢廖院士，不过我手中已经有一个研究项目了，已经跟同学组好了队。 闻言，叶师兄跟廖院士都挺惊讶的。廖院士话一向少，叶师兄挺高兴地说道： 嗯，那太好了。 左秋荣微微靠着桌子，看向秦闪，有些好奇地抿着唇笑。 没想到师妹手头也有项目。据我所知，今年京大没有开设几个项目，小师妹参加了哪个项目？ 秦冉屈指将背包拉链拉上，抬眸看向左秋荣，不紧不慢地开口道：ICNE 决赛。说完也不看左秋荣的反应，礼貌地跟廖高昂还有叶师兄打了个招呼，直接拿着书包离开。 ICNE物理殿堂还在深造的学生最高的项目殊荣，写十篇影响因子大于25的 SCI 论文也不如参加一次 ICNE 决赛得来的奖章。还在大学物理系的新生可能还不知道这比赛是什么，但却是每个读研读博的人最想要参与的研究项目。连叶师兄都愣了好半晌，才忍不住感叹，然后笑，心底也轻松起来。 难怪我下午跟小师妹说名额没有了，小师妹很淡定，原来她自己也有项目啊。 ICNE 决赛，小师妹这起点足够优秀，就算不拿奖也没什么，还好我没真拉小师妹进我这个研究项目，不然该妨碍她了。 光是参与这个决赛，就是全球各大顶尖物理研究生梦寐以求的项目。叶师兄都想问问秦冉缺不缺助手，缺不缺一个打工的。廖院士重新转回了身体，微微颔首，难得的发出了一句赞赏。 他这项目确实不错。 一边的左秋荣除了笑，其他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他原本以为秦冉是急着参与评审才会想要参加他的项目，他才极力阻拦，谁知道秦冉自身本来就有项目，还是 ICNE。 秦冉自己能说出来，左秋荣自然不会觉得他是说假话。 比起知名度，他跟叶师兄报名的项目虽然在所有项目中算是不错的，但跟秦染的 ICNE 比起来，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。左秋荣抿唇，尖酸极度啃噬着他的心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等级的比较。秦染不知道左秋荣现在的想法，此时他已经出了实验室的大门。12月接近下旬，京城终于迎来了第一场雪。雪花并不是特别细密，速度也不快，慢悠悠地从空中降落。一朵雪花挺大，落在地上就化开了。程俊站在路灯下，低头看手腕上表的时间。身影修长，身上跟头顶都落了几朵雪花，被路灯一照，清冷中带了一点暖色调。他伸手漫不经心地把肩上的雪花拂下，一抬头就看到了秦染，动作稍停。等秦染走到身边，他就伸手把人抱住了，把冰凉的手放到他的脖颈间，只一秒就又放开，笑着问道， 你冷不冷？ 不冷。秦染抬头让他上车，车没有熄火，空调还是开着的。等他上车了，秦染才问，等多久了？ 10分钟。 程俊将车开入大道，偏头看了他一眼，今天晚上突然下雪，路上的人都变少了，他开车过来的时间要比以往少几分钟。秦染点点头，手搁在车窗边，支着下巴想着实验室的事儿。实验室现在都是廖院士的研究，之后他也有自己的研究，几种放射性的研究不可能带回去研究，以后时间可能会更晚。这样想着，秦染不由靠着车门看着程俊的方向，略微的思索。两人一路回到亭栏，大厅里程温如腿上还搁着电脑，看到秦染回来，他随手把电脑搁到一边。 冉冉回来了。 程木也从木桌边站起来，跟秦染程俊打了一声招呼。秦染在玄关边换了鞋，又把背包放到了一边，跟程温如打了个招呼。程俊懒洋洋地将脚踩到毛茸茸的拖鞋里。 哦，对了，冉冉，这是你的快递。 程温如把桌子上挺长的盒子递给秦闪，还指着那落款询问秦闪， 这是什么字啊？ 秦闪低头看了一眼，抿唇，然后直接把上面松松贴着的单子撕下来扔到垃圾桶，干脆利落。我朋友是半个外国人，不会写字。他偏头跟程温如解释道。程温如点头。 哦，难怪。 他认了半天都没有认出来。秦冉开始拆快递，程木立马下楼把自己修剪花草的剪子拿过来递给秦冉，让他剪胶布。 秦小姐，你朋友寄了什么？ 大概是一幅画。秦冉漫不经心地解开。程俊随意地坐在他对面，看着他的快递盒子，略微挑眉。盒子上盖了两个章。 你朋友是境外的。 程俊往沙发上靠了靠，其中一个章分明就是境外的。秦冉点点头，撕拉一声撕掉胶布。 境外进来的东西竟然都没有被检查。 程温如翘着二郎腿看秦冉的快递。程木记性还可以，他恍然大悟。 哦，秦小姐有个战地记者朋友。 战地记者？ 程温如挺惊讶的，完全看不出来。 很厉害， 敢去战地当记者的都不是什么普通人。两人正说着，秦冉已经拆开来挺大的纸箱，里面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包装好的古色古香的木质礼盒，还有两个小型木盒。程俊扫了一眼就知道长方形木盒里面装着画，他漫不经心地开口道， 你还准备了礼物？ 这话给谁准备的不用猜也知道。 秦冉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，他打开长方形外面精巧的小机关，掀开盖子，里面是一幅卷好的画，边缘微微泛黄。程温如以前也给程老爷子搜罗过几幅画，一看这成色就知道大概是一古董。看到秦冉动作随意的就要拿起来，他连忙开口： 啊，别随便打开，小心损坏。 秦冉就放下手，把盖子合起来。程温如又指了另外两个木盒问道： 那俩是啥？ 秦冉也不知道，他只让巨鳄寄一幅画过来。想了想，伸手拿起来其中一个木盒，里面是一个蓝色的簪子，簪子上还镶嵌了细碎的翡翠，金色流苏，看得出来年代，但显然被保存得很好，色彩明艳，工艺精细华美。秦冉看不出来这是什么簪子，只是随手拿起来，对照着光把玩了一下，没有看起来的那么重啊。向来不太懂这些的外行冉淡淡的评价。身侧，程温如收回目光，他看着秦冉有些惊叹道： 这是你哪个朋友送的？ 我兄弟。秦冉眯眼回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